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防控方面，您将了解到来华涉澳人员如接种疫苗可以免除21天隔离。 大兴机场推出两个核酸检测点，最快2到4个小时可以出具检测报告。 京津冀三地热点，大风降温来袭，北京再发升温令。 天津明年底，天津宝坻将融入京津唐20分钟城市圈。 河北自贸区大兴机场片区探索实现全国最高通关效率。 国内其他方面，我国拟立法对广场舞扰民作出规定。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谷歌公司要求员工必须遵守公司的疫苗接种规定，否则将会被减薪甚至被解雇。 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将首次被拍卖，拍卖价格竟然高达上百万元。 文体资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正在招募当中。 原创当代舞《冼星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 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为您播出，冬奥赛时交通各项筹办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7号通报，12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新增本土病例56例，包括浙江44例，其中绍兴市40例，杭州市2例，宁波市2例，陕西5例，其中西安市4例，延安市1例。内蒙古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广东2例，其中广州市1例，东莞市1例；四川1例，在成都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17号下午，浙江省召开第91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自12月16日下午4点到17号下午4点，浙江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例。其中宁波4例，绍兴7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绍兴。 17号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目前，内蒙古满洲里本轮疫情核酸检测累计检出阳性样本547份，已经全部确诊。第6次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正在有序推进，核酸的检测结果待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的关键。近日，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版防疫手册，就北京冬奥期间所有来华涉奥人员疫苗接种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 北京冬奥会期间将会有2000多名运动员来华参赛，超过2.5万人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赛事工作，其中包括大量的境外人员。按照防疫手册的规定，所有来华人员至少要在14天前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未完成全程接种人员必须在抵达北京之后接受21天的集中隔离。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我们要求登机前的96小时要做2次核酸检测，在入境海关时同时要进行口咽拭子和鼻咽拭子的双重核酸检测，确保第一时间能把一些阳性病例筛查出来。 北京大兴机场17号公布，在近日推出了2个核酸检测点，最快2到4小时就可以出具检测报告。 两处核酸检测无需提前预约，即到即检，收费呢按报告出具时间分档，跟北京市主要检测点保持同质同价。针对没有手机的旅客，现场的工作人员将会协助登记采样。 12月15号18点至16号18点，天津市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由菲律宾输入。截至目前，天津没有现存疑似病例。 随着最后一轮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出炉，16号晚上的11点，海淀区昆玉府东区7号楼解除封闭管控，这也标志着北京现有的封闭管控小区实现了清零。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17号上午探访了昆玉府解封仪式的现场，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辛苦了。 上午10点半，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昆玉府东区7号楼的居民纷纷走出小区大门，社区志愿者为他们送上早已准备好的鲜花。居民陈女士代表3单元居民特意送来了一面锦旗。 一开始呢，确实就是很紧张很压抑，然后社区工作人员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在生活方面啊想得很周到，我们慢慢的没有那种压抑的心情了，有什么需求啊都能及时得到答复，真的很感激他们，很辛苦。 从12月2号7号楼出现确诊病例封闭管控以来，街道、社区志愿者、物业、保安等多方力量化身大白，为居民生活就医保驾护航，他们也收获了居民们的浓浓真情。志愿者马华光说：“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这边帮忙送快递啊，协助防控的工作啊。每次我送东西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感谢，态度也相当的客气啊，心里边也很感动。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认可，在群里边也类似于一些感谢信啊，我挺高兴的。” 昨晚昆玉府7号楼最后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出炉，全员阴性，小区在昨晚11点及时解封，这也标志着北京封闭管控小区清零。 河北省张家口市文旅局最新发布提示，明年的1月4号到3月30号期间，崇礼区全域实行精准管控，区域内的万龙、富龙、太武滑雪场、云顶滑雪公园、多乐美地滑雪场、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长城岭滑雪场7家景区和滑雪场在此期间不再接待游客。张家口市其他区县的景区正常开放，游客需要携带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我们再来关注元旦的火车票。从12月18号开始，2022年元旦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将会正式开抢。伴随着元旦、春节客流量高峰即将来临，近期各地也加强了防疫的举措。目前已经有北京、陕西西安等多地提出了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 例如，北京此前已经明确要加强远端管控，严格进京管理，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返京。14日内有一例及以上感染者所在的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进境口岸所在的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非必要不进京。 2022年元旦假期为2022年的1月1号到1月3号，共3天时间。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12月18号起，旅客就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12月19号开始可以购买的是2022年1月2号的火车票，而12月20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3号的火车票。 值得注意的是，从12月10号起，电子客票报销凭证和退票费报销凭证领取的期限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30天调整为180天。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本轮寒潮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告，12月17号至18号，北京市有大风降温天气，体感温度降幅比较明显。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再发升温令，对于供热设备提前升温运行。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合理调节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各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安排巡查车辆和人员， 在大风前全面开展巡查检查，对检查发现存在隐患的设施立即进行加固或拆除。 北京市城管委要求大风期间停止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标语、宣传品和重大活动宣传环境布置相关的高空施工作业，排除安全隐患。等大风天气结束之后，会再次对于户外的广告设施、牌匾标识、标语、宣传品以及重大活动的宣传环境布置等进行巡查，保持设施的安全、完好、美观。 北京市统计局17号介绍，今年1到3季度，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其中北京以3万亿元领跑三地经济发展，天津、河北分别为1.1万亿元和2.9万亿元。 前三季度，北京工业增势良好，服务业稳步发展，包括新消费、新产业等在内的新经济动能强大。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3.8%，同比提高了2.6个百分点。部分新零售企业通过成立仓储式的会员店、邻里中心等新业态，带动零售额大幅增长。此外，前三季度北京新设立了企业同比增长40.5%，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接近了40%。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1到11月，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4.5%，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16.7%。由于疫情多点散发，对居民消费形成一定的冲击，北京市场销售增速有所放缓，但市场销售总体保持复苏的态势。1到11月，北京市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3.1%，增速比前10个月回落2.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2.4%。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北京地区进出口2.77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3%，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6.1%。今年以来，北京地区外贸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进口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11月份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价格上涨推高能源类商品进口规模，汽车进口持续下降。前11个月，北京地区前5大进口商品分别是原油、汽车、天然气、农产品、铁矿砂及金矿，进口金额均保持增长。同期，北京地区进口汽车5.8万辆，减少了27.2%。进口金额自今年8月份以来，汽车进口规模连续4个月下滑。 北京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北京已经形成了天竺综保区，以医疗产品、文化产品为主，亦庄保税物流中心以集成电路产品相关产品为主的多点开花的保税产品格局，为企业享受保税政策、降低物流成本提供了保障，为促进北京外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连接北京与天津宝坻的两条城际铁路建设有了最新进展。天津市宝坻区近日介绍，目前京唐和京滨铁路建设顺利，明年年底前将建成通车，届时宝坻区将正式融入京津唐20分钟城市圈。 京唐城际铁路项目新建北京至唐山铁路线路，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经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市宝坻区、河北省唐山市，终至既有天津至秦皇岛高速铁路唐山站，正线长约148.7公里。京滨城际铁路又称京津第二城际铁路，起点位于北京站，终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西站，线路长171.7公里。宝坻南站成为了京唐京滨城际高铁的共用车站。 宝坻区委书记殷向杰还介绍，宝坻区启动了30万平方公里的高铁新区规划建设，17.10平方公里区域的开发建设全面启动，已初具规模，目标是建成京津冀科创之城。在产业发展上，宝坻区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加快向外疏解等机遇，重点布局区域总部、科技金融、科创孵化、数字智能、现代商务等高端业态。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目前累计注册企业已经超过了600家，签约实体项目60个，开工和投产23个，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抢抓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过境，并设有枢纽站重大机遇。宝坻区启动建设了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的枢纽站站前区、华润工业4.0智能创新中心、金桥国际小镇等项目加快建设，京津冀商务会客厅已经初步成型。 河北省政府近日介绍了河北自贸试验区“十四五”规划有关情况。河北自贸区包含四大片区，其中雄安片区、大兴机场片区的发展备受关注。“十四五”时期，雄安片区将推动雄安数字交易中心落户，而作为跨省自贸试验区片区，大兴机场片区将探索建立高效通关监管模式，实现全国最高通关效率。 未来五年，雄安片区将会持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在金融开放创新、数字贸易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差别化探索更高水平压力测试，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深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央行数字人民币等试点，推动绿色交易所落户，积极申报本外币合一的账户体系，探索外汇结算便利化，探索建设有雄安特色的无水港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深化京津冀海关合作，打造入海的新通道。 考试是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高考、公务员等考试期间，除了考场里严肃的监考人员，考场外也有一群不为大家所知的监考员，无线电监测人员，他们被称为电波卫士，主要工作就是维护考场周边电磁环境，营造良好的考试秩序，确保考试平稳顺利。请听河北台记者马燕婷的报道。 近年来，伴随着无线电技术的不断发展，利用无线电设备在各类考试中进行作弊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考试的公平公正。每逢有大型考试，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石家庄市各个考点，在考试开始前，利用车载监测设备对考场周边的电磁环境进行监测，制定详细的保障方案，对人员、技术设备进行合理调配，同时与教育、公安等部门加强沟通，明确保障重点和需求。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监测技术科三级主任科员郭伟： 在考试之前需要制定这个电磁环境的模板，以备考试的时候有这个新的信号或者可疑的信号出现，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判断它是否是这个作弊信号。如果要是模拟信号的话，我们可以调制解调它，听它的内容。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我们有专业的设备能解析出它里边的内容，来判断它是不是真正的作弊信号。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不断加强考试作弊新动态的分析研究，严密监测重点考点周边的电磁环境，对发现的涉嫌考试作弊的无线电信号及时实施技术处理，罚没考试作弊设备，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移交考试作弊人员，并积极配合考务公安部门做好调查取证。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12345服务导图17号正式在首都之窗网站和公众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上线应用。导图包含了北京市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政务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信息。其中，在政务服务、社会保障等点位信息当中，加入了北京12345政务咨询模块，可以快捷的咨询、在线解答。此外，还增设了116项市民常用的预约登记服务功能。 17号上午，记者从朝阳区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朝阳区打造多处冬奥主题特色街乡，冬奥核心区将布设7处冬奥景观装置小品。明年，朝阳区将建成橘子房路等10条道路。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朝阳区紧抓环境建设，打造出了以奥体中路、民族园路为代表的冬奥主题特色街巷。此外，还将聚焦冬奥核心区布设7处冬奥景观装置小品。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瑞介绍， 围绕场馆周边零翠路、北辰西路等19条奥运专用道路，添设冬奥景观主题元素。在长安街延长线、三里屯、国贸等重点区域，将结合春节、民宿等传统中国元素，打造冬奥特色景观，体现双奥朝阳的独特风采。 交通建设方面，朝阳区明年将建成居子房路等10条主次干路支路，深入推进区域代征代建道路的移交工作，继续加大对学校、医院周边交通的专项治理。朝阳区交通委副主任张冰元表示， 老百姓出门啊，送孩子上学、送病人去医院，这个交通是最头疼的。朝阳区医院、学校也比较多，我们2020年开始到2021年，选取了21所医院、学校作为试点，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医院的情况都不一样，它的出行方式特点也不一样，它周边的路网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综合每个学校、医院的它不同的出行习惯，做不同的方案。 今年7月底，亮马河风情水岸实现了从三环到朝阳公园湖1.8公里游船通行，成为游客们的打卡项目。明年亮马河航线将延伸到红领巾湖，全长6公里，有望明年下半年通船。 再来关注昌平区，北京昌平区明年将会建成开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1期，基于白福泉历史文化遗产，串联长流汇泽、龙泉树域、山水清音等景观节点，与滨河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形成山水相应的空间布局，打造白福翁山河文化景观带。 17号，河北省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北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将从条例实施之日，即明年的5月1日起开始实施。 河北电动自行车号牌实行的是全省统一样式，登记上牌不收取费用。为了方便群众上牌，河北建设了全省统一的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依托手机客户端实现登记上牌掌上办，整个过程不超过6分钟。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来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17号表示，对近年来群众反映较多的广场舞噪声扰民、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等问题，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2次审议稿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2审稿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反规定的由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会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而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国家发改委17号对外发布了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格食品浪费相关信息的监管，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频内容，对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通报批评或节目停播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方面，推进机关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建立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将反食品浪费纳入到公共机构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内容。加强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曝光餐饮浪费典型案例及推动工作不力的单位，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机构使用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 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关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的公告，经最终核实，2020年 GDP 现价总量为101万356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了24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2%，比初步核算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另外，国家发改委16号介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物价走势客观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了合理区间。我国的 CPI 以及核心 CPI 前16个月分别上涨了0.9%和0.8%，涨幅远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 教育部等九部门16号发布了《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到50%以上，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健全。 为促进学前普惠资源的良性发展，学前提升计划提出健全经费投入和成本分担机制，要求各省区市科学地核定普惠性幼儿园的办园成本，明确分担比例，统筹制定财政补助以及收费政策，合理确定家庭的支出水平。 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17号的24点开启，国内油价呈现3连降的格局，这也是年内成品油价格第6次下调。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是：汽油每吨下调130元，柴油每吨下调125元，折合每升分别下调0.1元和0.11元。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加满一箱油将少花5块钱左右。 另外，据央视新闻17号报道，山西孝义透水事故救援人员已经与井下被困人员取得联系，井下仍然有人生存。12月15号晚上的11点多，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盗采煤炭资源引发透水案，导致21人被困。截至发稿时，已经有400多人倒班进入到现场，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公安机关已经控制住了7名嫌疑人，其余的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当中。 来关注最近网上热议的某教师涉南京大屠杀历史不当言论事件。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官方微博发布，经学院调查核实，该院教师宋更一于12月14号下午在给学生上课过程中发表错误言论，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根据学院相关的规定给予其开除处分。 我们也简单回述一下事件的过程。本月14号的下午，涉事教师在课堂上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称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相关言论引发了网友热议。第二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文进行了回应，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称其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否认他国恶行，枉为国人。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16号发布倡议书，倡议广大委员及其所经营的影视生产主体要坚决抵制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病态整容等畸形审美以及水军控评等行为，同时倡议影视行业要谨慎聘用整形演员。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警告称，奥密克戎毒株将会在美加速蔓延，呼吁民众应当尽快的接种疫苗。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6号警告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美国即将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蔓延。他敦促所有在美国的民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以及加强针，并且表示真正能够保护民众的只有疫苗。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14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从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翻倍速度来看，奥密克戎毒株将成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毒株。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出现一个月之后快速蔓延到了多国，全球疫情防控再度紧绷神经。面对来势汹汹的变异病毒，硅谷科技巨头谷歌要求员工必须遵守公司的疫苗接种规定，否则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减薪，甚至最终会被解雇。 谷歌给所有员工规定的最后期限是2022年1月18号，逾期仍不遵守公司疫苗接种要求的员工将无法正常工作。谷歌会安排他们带薪休假30天，此后便是最多6个月的无薪休假。等到这些假期结束，如果还不遵守公司规定的话，谷歌将会解雇他们。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朝日电视台17号报道，关西机场检疫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日本政府消息称，这名女子30多岁，曾经在奥密克戎确诊患者住宿过的疗养机构工作。他目前症状稳定，正在医院隔离。和他在同一地点工作的6名密接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家疗养机构目前已有3人确诊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日本媒体报道，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日本急剧扩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2020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债务增加最多的一年，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了2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上升尤为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的主任加斯帕警告说，如果全球利率上升快于预期，金融环境大幅收紧，债台高筑的政府、家庭和企业就会有更大的压力。如果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时被迫去杠杆，那经济增长前景将会面临风险。 在美国的西海岸，15号的暴风雪导致连接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主要洲际公路部分路段关闭。加州大雪天气导致车辆交通受阻，5号洲际公路于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关闭，工作人员仍然在评估道路状况，清除危险树木，恢复电力线路，目前无法确定重新开放的时间。俄勒冈州交通部门也表示，应加州官员的要求，已关闭了5号洲际公路的南向车道。天气预报显示，加州北部、俄勒冈州及内华达州部分地区的冬季风暴警告将持续到当地时间的16号上午，随后还有持续的雨雪天气。 极端的天气威胁希腊橄榄的产量，专家目前称，部分地方将会不再适合种植橄榄。希腊是世界上第三大橄榄油的生产国，坐落在希腊南部的卡拉马塔地区也是希腊最为有名的橄榄产区，每年10到12月正值希腊橄榄的收获季。然而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那里极端天气频发，今年当地橄榄的产量有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而橄榄油的产量也因此受到威胁。 从去年冬天开始，卡拉马塔地区的平均气温就比往年高，使得橄榄树生长缺乏所需的低温和潮湿的环境。而在今年夏天，欧洲多个地区遭到了高温热浪侵袭，并引发了干旱、山火等自然灾害。 卡拉马塔地区大量橄榄树枯萎或被大火烧毁。据当地橄榄种植户预估，极端天气将让当地的橄榄产量下降一半。 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将首次被拍卖，拍卖价格竟然高达上百万元。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世界上第一条短信于1992年12月份发出，而近30年之后，这条信息将会再次创造纪录。它将会以17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43万元被高价拍卖，这也标志着短信首次被拍卖。 1992年12月，世界上第一条短信由22岁的沃达丰公司工程师帕帕沃发给他的同事、通信总监贾维斯。这条信息只有短短15个字符，它的中文意思是“圣诞快乐”。 欧洲联盟成员国领导人16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是重要的议题之一。媒体报道，尽管多个欧盟成员国呼吁对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但欧盟内部对于这一提议有不同的声音。 路透社16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认为，与俄罗斯的分歧应当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一些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外交官员告诉媒体，德国方面同样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如果冒险与俄罗斯对抗，今年冬天德国企业和家庭或将面临俄罗斯方面天然气断供的危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12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工作的情况。据了解，目前城市志愿者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上岗服务，预计2022年1月25号开始全面上岗服务，到赛事结束，预计上岗服务的城市志愿者将会达到20万人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包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助残服务等。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介绍说，目前全市共确定城市志愿服务点位758个。 针对各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和北京新闻中心等重点部位，落点落图，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精准对接服务需求。 目前，根据冬奥会总体工作要求，城市志愿者12月5号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上岗，预计2022年1月25号开始全面上岗服务。北京冬奥会西城区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指挥、西城团区委书记高健介绍说，为了让志愿者更好地上岗服务，除了市志愿者指挥部配发的相关物资外，西城区还从形象展示、保障激励、防疫安全三方面进行物资配备。 配备了包括冲锋衣、羽绒马甲等服装、一次性手套、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以及呢志愿者证书、保暖三件套，包括暖宝宝以及一些应急药品这类的保障激励物资。同时呢，我们还为各个城市志愿服务的站点配备了冬奥知识宣传手册以及地铁图等宣传材料。 已经在石景山区冬奥城市志愿服务站点上岗的北方工业大学分队志愿者廖珊珊说，这几天他们已经为来往行人提供了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文化传播等各项志愿服务。 在17号上午召开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有意向成为城市志愿者的市民可以在志愿北京平台检索相关项目，并按照项目要求就近就便报名参与。 城市志愿者招募目前仍然在进行当中，市民报名十分的踊跃，但是由于体量较大，加上疫情防控方面的特殊要求，城市志愿者主要是通过志愿北京网站进行招募。有意愿参与的市民可以登录志愿北京网站，浏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专题，检索相关项目，按照项目要求就近就便报名参与。需要注意的是，报名成为城市志愿者需要在志愿北京平台完成实名注册，同时城市志愿者指挥部也会通过志愿北京微信公众号定期的推送招募等相关信息。 新闻发布会上，来自石景山区和延庆区的城市志愿者代表身着亮丽的志愿者制服亮相，引人注目。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城市志愿者指挥部还为志愿者定制了新手标图案的专用口罩。志愿者服装色彩清新亮丽，勾勒出青年志愿者年轻向上、富有活力的形象，使志愿者成为冬日里一抹亮丽的风景。 城市志愿者如何当好东道主和形象大使？在17号上午召开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李健介绍说，城市志愿者指挥部将会积极稳妥地开展城市志愿者的培训，坚持实用、管用、高效的原则，采取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开展城市志愿者骨干培训、通用培训和岗位培训，确保志愿者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 服务保障方面，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成员将协调各方力量，及时为城市志愿者提供服装装备、激励物资等基本保障，会同城市志愿者来源单位、使用单位落实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确保城市志愿者零感染。 另外，在发布会上，北京市西城区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指挥、西城团区委书记高健介绍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西城大妈也将会成为城市志愿者，出现在城市志愿者服务的行列当中。 按照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工作方案部署，城市志愿者将在西城区6个冬奥示范社区、21个重点社区以及区内重要交通枢纽、商业网点、旅游景点等15个城市志愿服务点开展城市志愿服务。 高健介绍，在志愿者招募和组织工作当中，西城区依托现有的优秀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运行模式，充分调动西城大妈等现有常态化品牌志愿服务团队力量，有效地发挥中央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区位的优势资源，以党团员志愿者为骨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了一支素质能力过关、服务质量过硬的志愿者队伍。 北京冬奥会在场馆制冰造雪的过程中践行绿色办奥的理念，应用更环保、更先进的技术，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冬日里的云顶滑雪公园，山间的十几台造雪机正在工作中，为冬奥赛道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造雪工作。场馆运行团队设施副经理陈荣新介�绍，云顶场馆按照人工造雪占60%、自然降雪占40%的比例进行造雪，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践行可持续绿色办奥的理念。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个冬奥会，基本上都开始采用人工造雪了。当然，造雪肯定是需要造雪用水的，所以我们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场地呢，是首先是利用原有的这个蓄水池去收集自然的降水以及上一雪季的这种融雪的水，然后今年呢，我们又给这个场地本身的这个造雪蓄水的系统又增加了一些地下的蓄水池，能够把我们上一雪季的这个雪融雪水能够充分的去收集起来，然后用于下一个雪季的造雪。这个做法在果阳树的场馆也是这么做的，就是通过蓄水池去收集本身的这个自然降雨和这个融雪水。 除了在水源上开源节流之外，云顶滑雪公园还采用了符合最高环保标准、更加高效节水的智能化造雪系统，每平方米造雪可节水20%左右。而在制冰方面，北京冬奥会是历史上第一届大规模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的冬季奥运会。从首都体育馆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再到五棵松体育中心，二氧化碳制冷制冰技术在多座冬奥场馆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021羽毛球世锦赛16号第三轮比赛结束后，赵俊鹏2-1击败爱尔兰球员阮日，成为中国队唯一晋级8强的男单选手。中国队当日有4位女单选手出战，3位选手冰娇、张怡曼、韩月成功晋级8强。 另外再来看一下中超联赛，12月16号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比赛结束第二轮的对决，在首轮比赛中输给了北京国安队的广州队和河北队1-1战平。虽然迎来了第一个进球，但是对于广州队来说依然是一胜难求。 近日，由中国田径协会和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马拉松赛事医疗保障标准发布会举办，会上发布了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配置要求。 本次发布会采用的是线上视频和线下主会场同步举行。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在致辞当中表示，今年5月22号，甘肃白银的100公里越野赛发生了令人悲痛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其中赛事医疗保障机制的缺乏、医学救援能力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马拉松运动需要有能力从医学救援的专业力量为参加赛事的运动员和人民群众提供生命安全保障的规范，以此来减少和避免公共安全责任事件的发生。 德国乒乓球协会16号发布公告，40岁的老将波尔在最近一次新冠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目前有类似轻微感冒的症状，处于居家隔离中。公告称，波尔已经完整接种两针新冠疫苗，并且已经预约了加强针。他将错过19号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杜塞尔多夫和不来梅之间的比赛。 另外，北京时间12月17号凌晨，欧足联在位于瑞士尼翁的总部进行了2022至2023赛季欧洲国家联赛的分组抽签仪式。在最高水平的 A 级别，新科欧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和德国队、英格兰队组成了超级死亡之组。 根据赛程，2022至2023赛季欧国联比赛的前六个比赛日小组赛将于2022年6月至9月进行。A 级别小组出线球队则将在2023年的6月进行半决赛，9月进行决赛。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关注文旅方面，12月16号晚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夜正红》在央视一套圆满收官。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这部电视剧连续三周收视率都稳居全国榜首，尤其吸引了年轻观众的追剧，引发了业内外的强烈反响。 12月16号，国家大剧院与宁波市演艺集团在建党百年、国家大剧院将迎建院14周年之际联合制作的原创当代舞剧《冼星海》迎来首演，致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整场表演中，简洁现代、隐喻丰富的舞台呈现极富冲击力，展现冼星海在异国流亡经历的第三幕故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12月16号，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斯塔贝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人鼠之间》在鼓楼西剧场正式开演，同时正式开启鼓楼西冬日巡游的演出季。《人鼠之间》这部广获赞誉的经典小说曾经多次被搬上了银幕和舞台。在此之前，中国观众对于这部剧的认知多为由英国国家剧院拍摄并被引进到中国放映的高清戏剧影像。 人鼠之间在鼓楼西剧场将持续上演到12月21号，同时正式开启的鼓楼西冬日巡游演出季还将会陆续上演降 E 大调三重奏、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等多部佳作，陪伴观众们在剧场里迎接新年。 天津方面，12月过半，随着元旦假期的脚步临近，许多家长都开始计划着带娃过节了。12月24号到25号，天津方特熊出没酒店特别推出了熊熊童话夜活动。届时呢，在奉献节目氛围浓郁的缤纷活动同时，也将会为游客提供既欢乐又难忘的特别体验。 记者从天津市曲艺团获悉，将于12月18号起在中华曲院恢复相声古曲专场演出。目前各专场演出均已开票，并支持天津文汇卡优惠购票。本月18号、19号、26号晚，天津市曲艺团将集结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带来三场相声大会专场演出。19号、26号下午，天津市曲艺团古曲艺艺术专场将上演单弦、京韵大鼓等精彩演出。 12月17号、18号两天，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名家新秀将会携手在中国大戏院为戏迷观众奉上《杨门女将》《何凤群》两部经典剧目。 来自北京市文旅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数 1.98 亿人次，同比增长 74.2%，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81.1%。恢复情况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实现旅游收入3074.9亿元，同比增长86.2%，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6.5%，恢复情况好于全国12%。 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市民在京游的复苏是拉动旅游市场回暖的主要力量。